你好，我是龚文学。我们会用两讲的时间来聊聊如何生成汇编代码。今天呢，我们先来看看生成汇编代码的第一环，汇编语言。对于静态编译性语言，比如 C 语言和 Go 语言，编译器后端的任务就是生成汇编代码，然后再由汇编器生成机器码，生成的文件叫目标文件，然后再使用链接器就能生成可执行文件或库文件了。就算像 JavaScript 这样的解释执行的语言，也要在运行时利用类似的机制生成机器码，以便调高执行的速度。 Java 的字节码在运行时通常也会通过 JIT 机制编译生成机器码，而汇编语言是完成这些工作的基础。对你来说，掌握汇编语言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哪怕掌握一小点汇编技能，就能应用到某项工作中，比如在 C 语言里嵌入汇编实现某个特殊功能，或者是读懂某些底层类库或驱动程序的代码，因为它可能是用汇编写的。本节课呢，我就先带你了解一下汇编语言，来个破冰之旅，然后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再带你基于 AST 手工生成汇编代码，破除你对汇编代码的恐惧，了解编译器后端生成汇编代码的原理。这样呢，当你看到汇编语言的代码以及 IR 时，就可以想象出来它对应的汇编代码是什么样子，这样实现从上层到底层认知的贯通。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课程。你肯定知道，机器语言都是0101的二进制的数据，实在是不适合我们阅读。而汇编语言，简单的来说，就是可读性更好的机器语言，基本上每条指令都可以直接翻译成一条机器码。跟你日常使用的高级语言相比，汇编语言的语法特别简单，但它要跟硬件打交道。我们来体会一下。计算机的处理器有很多不同的架构，比如 x86-64 ARM Power 等，每种处理器的指令集都不相同，那也就意味着汇编语言不同。我们目前用的电脑 CPU 一般是 x86-64 架构，是64位机。说了半天，汇编代码长什么样子，我用 C 语言写的例子来生成一下汇编代码，这个例子我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在 macOS 中输入两条命令，这两条命令中的杠 S 参数就是告诉汇编器把源代码编译成汇编代码，而杠 O2 参数告诉编译器进行二级优化，这样生成的汇编代码会短一些，因为它经过了优化。生成的汇编代码我也放在了文稿中，如果你再打 ashello.s-o-hello 命令，就会把这段汇编代码编译成可执行文件。我们以这段代码为例，来看一下汇编语言的组成元素。了解汇编语言的组成要素是汇编语言入门的基础，也是重点内容。在阅读时，你完全不需要死记硬背，而是要灵活掌握，比如 CPU 的指令特别多，我们记住常用的就行了，不太常用的可以直接去查手册。那汇编语言的组成元素是什么呢？其实主要有指令、伪指令、标签和注释四种元素，每种元素单独占一行。指令是直接由 CPU 进行处理的命令，比如 push 和 move。 其中开头的第一个单词是助记符，后面跟着的是操作数，有多个操作数时以逗号分隔。第二行代码的意思是把数据从这里，也就是源，拷贝到那里，也就是目的。这跟请倒杯咖啡给我这样的自然语句是一样的，先是动词倒，然后是动词的作用对象咖啡，再就是目的地给我。那么伪指令呢，是以点开头，末尾没有冒号，比如点个。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 global-man。 伪指令是辅助性的，汇编器在生成目标文件时会用到这些指令，但伪指令不是真正的 CPU 指令，就是写给汇编器的，每种汇编器的伪指令也不同，也要查阅相应的手册。标签呢，是以冒号结尾，用于对伪指令生成的数据或者指令做来做标记，例如 l.str 标签是对一个字符串做了个标记，其他代码可以访问这个标签，例如跳转到这个标签所标记的指令。标签很有用，它可以代表一段代码或者常量的地址，也就是在代码区或静态数据区中的位置，可一开始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个地址的具体值，必须在生成目标文件以后才能计算出来，所以标签会简化汇编代码的编写。第四种元素注释是以井号开头的，这跟 C 语言中以双斜杠 表示注释语句是一样的。因为指令是汇编代码的主要部分，所以我们再把与指令有关的知识点展开讲一下。在代码中，助记符 MUQXORL 中的 MU 和 XOR 是指令，而 Q 和 L 叫做后缀，表示操作数的位数。后缀一共有 B、W、L、Q 四种，分别代表8位、16位、32位和64位。比如 MQ 中的 Q 代表操作数是8个字节，也就是64位的。MUQ 就是把8字节从一个地方拷贝到另外一个地方，而 MUL 则是拷贝4个字节。而在指令中使用操作数可以使用四种格式，它们分别是立即数、寄存器、直接内存访问和间接内存访问。立即数以$开头，比如$40，你看看我放在文稿中的这行代码，它的意思是把40这个数字拷贝到 EAX 计算器。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指令中最常见到的就是对计算器的访问。 GNU 的汇编器规定计算器一定要以百分号开头。再讲讲直接内存访问，当我们在代码中看到操作数是一个数字时，它其实指的是内存地址，不要误以为它是一个数字，因为数字立即数必须以$开头。另外，汇编代码里的标签也会被翻译成直接内存访问的地址，比如 callq-printf 中的 -printf 是一个函数入口的地址。汇编器帮我们计算出程序装载在内存时每个字面量和过程的地址。间接内存访问带有括号，比如括号 RBP 它指的是 RBP 计算器的值指向的地址。间接内存访问的完整形式是偏移量括号基址逗号索引值逗号字节数这样的格式，其地址是基址加上索引值乘字节数再加上偏移量。举例子来说，8括号 RBP 是比 RBP 寄存器的值加8，负8括号 RBP 是比 RBP 寄存器的值减8括号 RBP 逗号 EAX 逗号4的值等于RBP 加 EAX 乘以4。这个地址格式相当于访问 C 语言的数组中的元素，数组元素是32位的整数，其索引值是 EAX， 而数组的起始位置是 RBP 啊，其中字节数只能取1,2,4,8四个值。你现在应该对指令的格式有所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再学几个常用的指令。首先是 MOV 指令，这个指令最常用到用于在寄存器或内存之间传递数据，或者把立即数加载到内存或寄存器。MOV 指令的第一个参数是源，可以是寄存器、内存或立即数。第二个参数是目的地，可以是寄存器或内存。然后是 LEA 指令， LEA 是 Load Effective Address 的意思，装载有效地址。比如前面例子代码中的 LEQ 命令，就是把字符串的地址加载到 RDI 寄存器。再来是 AND 指令， AND 指令是做加法运算，它采取的格式有很多，比如说把立即数加到寄存器，把寄存器的数加到寄存器，把内存加到寄存器，把立即数加到内存，把寄存器加到内存等等。我举了一个例子，典型的 C 等于 A 加 B 这样一个算术运算，可能是我放在文稿中的这个样子。你看一看这三行代码，它们分别是操作 A、B、C 三个变量的地址，它们的地址分别比 RBP 的值减4、减8、减12，因此 A、B、C 三个变量都是四字节长，也就是32位，它们是紧挨着存放的，并且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延伸的，这是我们使用 AND 的特征。除了 AND 以外，还有其他算术运算的指令也有与栈有关的操作，还有跳转类的过程调用类比较操作这样的指令。我把这些指令整理了一下也提供给你了，这些指令是你在编写汇编代码时经常会用到的，比较重要，会满足你编写汇编程序的需求，所以你需要重点关注。 X86-64 是复杂指令集的处理器，有非常多的指令，差不多有上千条，全部记住是比较难的，更好的办法是记住主要的指令，其他指令在使用时去查樱桃公司的手册，在这里我就不举例子了。 讲完汇编语言的组成要素以后，我们再来看看 x86-64 架构的计算器。在汇编代码中，我们经常要使用各种以百分号开头的计算器的符号。初学者阅读这些代码时，通常会有一些疑问，比如有几个计算器可以用啊？我可以随便用它们吗？使用不当会不会造成错误啊？等等。所以我有必要让你熟悉一下这些计算器，了解它们的使用方法。x86-64 架构的 CPU 里有很多计算器，我们在代码里最常用的是16个64位的通用计算器，分别是 RAX、 RBX、 RCX、 RDX 还有 RSR、 RDR、 RBP、 RSP， 这是8个，然后才是从 R8 一直到 R15 也是8个，所以加起来是16个。这些计算器在历史上有各自的用途，比如 RAX 中的 A 代表的是 accumulator， 也就是累加器的意思啊，这个计算器是累加的，用于累加的计算器。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计算器基本上都成为了通用的计算器，不限于某种特定的用途。但是为了方便软件的编写，我们还是做了一些程序调用约定，给这些计算器划分了用途。针对 x86-64 架构有多个调用约定，包括微软的 x64 调用约定、 systemv、 amd64abi 等。我要详细讲的内容属于后者，比如 RAX 除了其他用途以外，通常是用在函数返回的时候把返回值放在这里。 RSP 作为占指针的计算器，指上占顶。 RDR、 SRSI、RDX、 RCX、 2829 是用来给函数传递参数，依次对应第一参数到第六参数。超过六个参数怎么办？放在占针里，我们上一讲已经讲过了。如果程序要使用 RBX、 RBP、 22、 23、 24、 25这几个计算器，是由被调用者负责保护的，也就是写到占里，在返回的时候要恢复这些计算器中原来的内容，其他计算器的内容则是由调用者负责保护。如果不想这些计算器的内容被破坏，那么要自己保护起来。上面这些计算器的名字都是64位的名字，对于每个计算器我们还可以只使用它的一部分，并且另起一个名字。比如对于 RAX， 如果使用它的前32位就叫做 EAX， 前16位叫 AX， 前8位叫 AL， 8到15位叫 AH。关于这个内容，我用图片的形式呈现了，非常直观，便于你理解。其他的计算器也有这样的使用方式，当你在汇编代码中看到这些名称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它们在物理上是同一个计算器。除了通用计算器以外，有可能的话还要了解下面的计算器和它们的用途，因为我们写汇编代码也经常跟它们发生关联。比如8个80位的 x87 计算器用于做浮点运算，8个64位的 MMX 计算器用于 MMX 指令，即多媒体指令。这8个跟 x87 计算器在物理上是相同的计算器，我们在传递浮点数参数的时候也要用到 MMX 计算器，而不是通用计算器。16个128位的 SSE 计算器用于 SSE 指令，我们将在应用篇使用 SSE 指令讲解 SMID 的概念。再就是指令计算器 RIP， 保存指令地址， CPU 总是根据这个计算器来读取指令。还有 FLAGS 计算器，它有很多个位，每个位用来标示一个状态，比如它们会用于比较和跳转的指令，比如 if 语句翻译成了汇编代码，就会用它们来保存 if 条件的计算结果。总的来说，我们的汇编代码处处要跟计算器打交道，正确和高效的使用计算器是编译器后端的重要任务。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本节课我主要讲解了汇编语言的一些基础知识，由于汇编语言的特点，涉及的知识点和细节比较多，在这个过程中你无需死记硬背，只需要掌握几个重点内容。首先，汇编语言是由指令、标签、伪指令和注释构成的，其中主要内容都是指令。指令包含一个该指令的助记符和操作数，操作数可以使用直接数、寄存器以及两种方式访问内存地址。其次，汇编指令中会用到一些通用计算器，这些计算器除了用于计算以外，还可以根据调用约定帮助传递参数和返回值。在使用计算器时， 要区分是由调用者还是被调用者负责保护计算机中原来的内容。另外，我们还要注意按照一定的规则维护和使用战争，这个知识点会在后面的加餐中展开来讲一个例子。鉴于你可能是第一次使用汇编语言，所以我提供两个建议让你快速上手汇编语言。第一，你可以用 C 语言写一些示例代码，然后用汇编器生成汇编代码，看看能否看懂。第二，模仿文稿中的例子，自己改写并运行你的汇编程序，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真的没那么难。来看一下思考题，你之前学习过或者在项目中使用过汇编语言吗？感受是什么呢？有什么经验和体会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经验与感受。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